Oh my crystal， 你此刻感觉到。中我一个，佢同我，佢话你喺度发紧梦。Oh my crystal， 始终它最好。 有太极的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五点十二分，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嚟到星期四的清晨爽利，当然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啦。你一定是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是香港电台第五台，再次同你讲声早晨啊！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9月29号星期四的早上，农历嚟到九月初四啦。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黎明请你不要爱，就让梦幻今晚永远存在，留此刻的一片真，半倾心的这份爱，命令灵魂仍一

论我念挂，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感到，谁人爱你。 我哋有黎明嘅歌声，夏日倾情。前两日咧喺呢个电视机一个选美嘅活动里边见到佢嘅出现，不过出得太少咯，嗬。这首歌的出现，你会想起唱歌的袁凤英还是刘德华呢？ 原谅我也不讲半句，此刻生命在认罪。过去你曾沉过，无言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此心得可与你，哪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进消失了的空间。只求我一望，让爱火永远的高烧。青春请你归来，再伴我一半。若果他朝此生得可与你，哪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进消失了的空间。 这首歌令我想起的是吴善年加上刘德华。

好，咁啊，将时间咧就带到嚟早上嘅5:29啦。嗱，近排咧就睇到疫情咧，好似开始有啲回落啦。咁啊，亦都见到咧，就好似大家都再松懈多一啲。咁而喺佩佩嘅身边咧，确实好多冇中过嘅朋友咧，都再次中奖，系再次吓，或者一啲冇中过嘅咧，亦都会中啦。咁啊，亦都中咧，好多时候一家人咁样中。咁啊，希望大家都好好咁保持呢一个适当嘅社交距离啦。咁啊，同埋即系好好保护自己啦。同埋保护你嘅屋企人，如果特别系屋企有小朋友或者系有长者嘅咧，更加要好好保护佢哋啊，知道吗？好，咁啊呢个时候咧，好快到呢个上昼5:30，我哋转头翻嚟咧，仲有一个小时清晨上嚟，我哋转头再见。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李明友报道新闻。四级飓风伊恩以接近5级嘅强度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西南沿岸，带嚟强风同埋风暴潮，并喺部分地区引致严重水浸。伊恩喺当地星期三下昼喺马尔斯堡市附近登陆，当时最高持续风速超过每小时240公里。美国当局公布嘅卫星云图显示，伊恩喺墨西哥湾上空加强，风眼周边闪电持续不断。佛罗里达州政府警告，伊恩途经的地区未来几日情况会很恶劣，呼吁民众做好准备。州内人口最多的三个县，包括迈阿密戴德、布鲁沃德和棕榈滩，风势明显增强。其中迈阿密戴德和布鲁沃德当局已经宣布，学校、图书馆和公园等星期三和星期四关闭。不过在迈阿密南滩区，有当地人和旅客不理会风暴警告，走近岸边观浪。今日是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50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昨日会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的时候表示，去年两国领导人就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应该以此为指引，以纪念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团体今日稍后在东京举行纪念活动，外相林方正将会以嘉宾身份出席并致辞。联合会透露，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分别为活动致以寄语。共同社报道，获邀出席的岸田文雄原本为出席活动进行协调，但是可能鉴于今个月较早时候在纽约并未实现日中外长会谈，认为未形成足够友好气氛，因此放弃出席活动。回来本港，铜锣湾的保良局婴儿组一名工作员涉嫌推跌6名幼儿的事件，社会福利处幼儿中心督导组督察发现涉及多一名职员和幼儿，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调查。社署说，今个月16号到中心巡查的时候，发现一宗怀疑虐儿事件，经进一步调查之后，事件涉及一名职员和6名幼儿。督导组督察昨日继续到涉事中心翻看闭路电视片段，期间发现另一名职员怀疑曾不恰当对待另一名幼儿。督察随即要求营办机构提供该名职员和幼儿的资料，并即时通知幼儿的个案社工到场跟进幼儿的情况，并同医院联络，同日晚上安排并陪同幼儿送院检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683点，升5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19点，升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4.1，瑞士法郎0.976。加元1.361，人民币7.202，英镑对美元1.089，欧元对美元0.974，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9.43美元，卖出1,659.9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

真挚每天，爱每天。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他们说你还没有女朋友，我怎会信呢？那晚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你偷偷将我喝那杯punch和你那杯换了来喝，我的嘴没笑，我只是用我的心来笑。 唯独是可爱的你，手挽手肩并肩，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真挚每天，爱每天，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 如果你遇我唔到，你估你会拣个点样嘅女朋友啦？ 在我社交平台留言的这位朋友可以听到他喜欢的一首独白的歌曲，有郑伊健、林珊珊的《感激我遇见》。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文台喺头先五点半钟咧更新咗呢一个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啊。 怪在我太过心软，你的真话就等于梦呓与谎言，无奈你说得太自然，令我听了也能热恋。甜言蜜语原来有一次食言，是你对我改变，你别说世界转变，解释得混乱，千丝万缕太多纠缠，谁没兴致守这诺言，但却对我作全心诈骗，胡言乱语任你讲足半天。

有勇气踏前觅幸福，我要与你去看极地曙光，数百个也没身份资格评论什么阻我理想，只需知道便要让你对我失望，无惧世事变改，还是越难越爱，为你所以再期待，放开快乐至少这一季，被甜蜜盖过了伤害，无故跳入爱海，沉重越来越爱，就算一切没记载，软弱会再有气概，跟处境比赛，定后没法割开，和你困放 吴若希，越难越爱。 仲有少少时间送上呢一首歌，希望都大家身体健康，唔好再感冒。转头翻嚟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呢、這个时候我哋有汤宝如嘅歌声。 四名院友列作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388间学校呈报503宗个案，涉及410名学生和93名教职员，合共7班需要停课7日，一间特殊学校全校停课1星期。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雷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在上午5点，熱帶風暴洛克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東大約430公里，預料向北或者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此外，熱帶低氣壓奧陸集結在永珍之東南偏南大約3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中南半島並消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

又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再次收听香港电台第五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要同你讲声早晨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9月29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9月初4，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1%。一阵间咧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四咧就有肿瘤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继续会就住呢一个嘅胰脏癌咧，同大家继续探讨一下嘅。咁呢个时候咧，当然咧有呢一首歌送俾大家。不过今日拣嚟呢个版本咧，就系一个运动员版本嚟嘅。平时我哋听嘅版本咧，就可能系艺人嘅版本啦。啊，运动员嘅版本系咪唱得特别起劲啲咧？ 我和你曾同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望。抬头望，勇敢担当。记着成功需苦干，如无互助守望，如何渡过夜寒？ 过往与常放埋着远望，多情往事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我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星期四啊，清晨爽利嚟到呢个时分咧，除咗有佩佩之外咧，当然仲有我哋嘅星期四嘅嘉宾主持，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林医生早晨。 早晨啊，佩佩，大家好。 林医生啊，咁啊，前几集咧都一路同大家探讨紧呢一个嘅胰脏癌啦。咁啊，讲起胰脏癌咧，大家都有啲惊啦，因为咧，即系虽然话有得做手术，但系咧亦都有好多变数。咁啊，虽然亦都话有化疗、有标靶药，咁但系咧亦都好似好昂贵。 咁聽落你上個星期講話，哇！有啲直頭要用10万元一個月喎，哇！咁究竟做好定唔做好咧？係咪真係可以根治咧？又或者係咪真係可以吊住條命吊好耐都得咧？咁係咪真係可以有機會好翻？ 嗱，頭先我哋講過咧，最簡單答你嘅問題咧，就係話早期可以做手術嘅咧，其實我哋目標都係根治嘅，即係佢一個好切切實實嘅機會係可以好翻，可以根治嘅。咁但係你話到如果佢走散咗咧，即係定義上，即係喺而家醫學咧就冇辦法根治。不過依樣嘢咧，我哋即係一路做臨床醫生咧，都會睇到係好奇妙嘅事情。其實每個腫瘤每個年代咧，都會有轉變，譬如我哋之前都講過腸癌啦，以前講你轉移咗咧，佢都係冇得醫噶啦，冇得醫好。咁但係慢慢我哋近呢幾年咧，亦都睇到如果腸癌佢轉移咗喺一個比較少嘅地方咧，咁有機會再做手術再根治嘅喎。咁其實我相信呢樣嘢咧喺唔同嘅癌症，包括胰臟癌咧，都有機會出現。系啦，因为而家相对地做手术，一啲局部嘅治疗，甚至转移嘅切除咧，相对地个风险都细咗好多，安全性都大咗好多。咁我哋欠缺一啲乜嘢咧？就是、欠缺一啲强而有力嘅药，即系可以将佢假设已经蔓延咗嘅肿瘤，再连根拔起去清除佢。咁所以呢样嘢都要有待科学家继续努力啦。咁但系人体亦都好奇妙嘅，即系有啲时候。那個病情你要去嚟得好急啦，嚟得好快或者抗得好散嘅時候呢，反而呢類病人呢有時對個治療呢佢個反應都好快好明顯嘅，又可以撳得個腫瘤好好。咁所以每一個治療呢，我諗嗰個機會會要珍惜啦。咁特別係第一線嘅治療，第一線嘅治療即係個意思呢，就係、是、你啱啱新診治而從未接受治療嘅話呢，其实都值得一试的，因为在我们西方医学的角度，化疗、标靶药、免疫疗法或者其他的电疗都是一些比较明显有效的东西。那些譬如我们说你那一刻你控制到个病，虽然你未必可以根治它，但我们看很多不同的癌症都会看到你赚了那段时间，第一你生活质素好，病症会少，第二就是随着你时间越长越多，你有機會可以見到一些新的治療、新的藥物去面世，去又幫到一班病人。那這些我們看肺癌其實都看到這些這個案的，即以前你只是打化療而已，那他其實可能真是癌王之中的王，因為他真的多也都死得多。但是今時今日我們見到肺癌都很多進展，免疫療法、標靶藥，你的命長一點，即活耐一點，生活質素好啲，咁你有機會可以見到一啲新嘅醫療突破，又開始延長成個過程。咁亦都一个好嘅生活質素，達至一个与病共存嘅情况。 其实真係会唔会呢，即係可以与病共存，然之后可以正常咁过生活一段好长好长嘅时间，你喺临床里面有冇见过呢？ 我哋都见过一啲病人呢，都唔計老亂啦，即係有时年纪亦都未必可以完全 predict 到，即系预计到到底嗰个治疗反应系点。即系你每样嘢个人嚟到，我哋尽做啦，即系嗰一刻拣最好嘅嘢俾佢。咁之后我哋会一路复健一路睇啦。咁有啲病人其实可以达至一个比较平稳，个肿瘤缩小，佢又冇病征嘅时候咧，咁我哋其实可以即系经过一啲比较 intensive， 即系比较强嘅治疗之后咧。我哋有機會可以減藥嘅喎，減藥嘅意思咧就係一個維持治療嘅時間。維持治療咧，我成日同病人講就係，我哋第一想維持個腫瘤控制啦，依樣嘅最緊要啦。第二咧就是、病人都會諗話，你維持個腫瘤控制，我都辛苦㗎，又要打針，又要食藥，又要抽血，又要復診。咁所以我哋第二樣要維持咧，其實就係病人嘅生活質素。係啦，咁所以我哋要減啲藥。佢唔使咁辛苦之餘咧，佢亦都嗰個腫瘤可以得到控制。咁但係依樣嘢係即係好 dynamic 嘅，即係不停會轉。譬如個腫瘤一路聽話，我哋都見過有啲病人咧，斷年計係唔需要加翻藥嘅。咁甚至每次翻嚟咧，我哋都會花少少時間去諗下，到底我哋繼唔繼續啊？個病咁聽話啦，咁都 OK， 即係可以達到一個可以咁開心去討論依樣嘢嘅時候。 但當然呢亦都有啲病人去維持一段時間，咁個病嘅時候又活躍啲，我哋又要重手啲又再打囉，咁佢穩定嘅時候我哋又再可以俾個機會去再減返藥，做返一啲維持治療咁樣。咁呢啲都係即係每個病人有好唔同嘅過程。咁最緊要其實就大家個目標我哋 set 定咗，咁一路行一路去復檢，一路去每一次我哋 set 一個新嘅目標去睇。 嗱，咁即系学你讲啦，即系如果可以与病同行咧，咁啊相信都系好多。如果病患者嚟讲系一件喜讯啦。咁但系咧，即系作为呢一个胰脏癌嘅病人，要点样去妥善照顾自己，令到自己可以行得更长嘅路咧？ 第一咧就我哋都讲过，就唔好讳疾忌医啦。即系知道有病嘅时候咧，咁就要同医生倾清楚。听清楚自己嘅治疗嘅选项，咁再作出决定啦。第二呢亦都唔好弱石念头，因为我哋节目一开始其实都讲过啦，即係亦都重复我哋话胰脏癌系个癌王啦，或者癌中之王啦。咁好多人听到呢都会觉得啊，咁既然佢系咁恶，我哋值唔值得做嗰啲嘢呢？我哋会唔会有一丝嘅諗法系唔做大路嘅嘢，会做一啲我哋叫另类啲嘅嘢，或者另类嘅疗法可以帮到呢？咁我自己就唔建议咁諗，即係如果你话纯粹睇数据上面嚟讲呢，都要行返正路嘅，即係行返一啲我哋常规标准嘅治疗去做。咁如果唔係呢，好大机会，特别即係个肿瘤相对地佢係生得比较快比较恶嘅，你有时嘥咗几个礼拜或者一头半个月呢，成个人嘅情况啊，或者个肿瘤情况呢，就有好大改变，未必话翻到转头去做翻一啲正规嘅嘢，咁所以第一唔好为着忌医，第二唔好药石乱投。咁第三咧，其实都要同家人沟通啦，因为治疗癌症都一个好 demanding 嘅过程嚟嘅，即系身边好多人都要支持你，同你一齐行过啊，点样去帮手咁样。咁所以你亦都唔可以将呢啲嘢收收埋埋，即系啲唔开心啊，或者啲痛苦摆埋埋，最好咧就系同大家分享，同医生坦诚去讲，同你爱锡嘅屋企人咧，去一齐去分担咧，咁呢条路就会容易行啲。 咁食嘢方面系咪都需要特别照顾嘅咧？ 嗱，食嘢我都知道你一定问噶啦，其实因为好多病人都问嘅，有啲时候咧就甚至系逐只食物去问啦。咁但系其实嗰度咧个分别唔会好大，我谂大方向咧，其实第一你睇翻自己个病。有冇需要值得戒口，即其他病，譬如话胰脏癌嘅病人，有一部分佢可能做完手术啦，有一部分就係嗰个肿瘤影响个胰脏，佢会有糖尿病嘅。咁嗰啲人就要跟糖尿病去戒口囉。第二样嘢就係佢有条分泌呢或者消化嗰个脂肪会有问题嘅。咁你可能就要避开一啲油腻嘅食物。咁但我哋暂时就睇唔到话有乜单一嘅食物係会可以控制胰脏癌。或者減慢胰臟癌的增長。另外呢亦都不要說過度迷信，其實很多人問呢，第一就是想想喂那隻食物會不會幫到腫瘤，其實更多人的害怕就是那隻食物會不會令到個癌症差一點，其實亦都沒有這些超級食物的，即如果有呢，我們即跟病人說哇，如果有些食物你一吃個腫瘤就變大的，我哋有時講笑咁講，咁我諗即係林醫生都唔喺度噶啦，大家都頂唔順，食物冇咁強嘅效果嘅，係啦，咁所以就唔好將佢妖魔化，或者令到你每食一樣嘢咧，反而個壓力好大啊，冇咗真正嘅樂趣咯。 咁食嘢都系一种快乐嘅一个方法嚟嘅。咁当然头先林医生讲话，即系可能如果有糖尿病嘅朋友仔，就要食翻糖尿餐啦，系嘛？即系或者如果可能讲紧有另外一啲嘅问题嘅朋友咧，就要即系特别照顾，唔好食啲咁油腻嘅嘢啦。咁但系除咗食之外啦，咁又即系因为对抗呢个癌症咧，一定要身体会强壮啲噶嘛？系咪做下运动咧都可以帮到手咧？定系最好唔好喐咁多咧？ 其实好多人会觉得喐得多咧，即系传统我哋即系睇得啲功夫片多啊，或者啲武侠小说多，你喐得多就行气活跃啦。咁嗰啲毒啊，啲肿瘤就走散晒周围去啦。咁其实就唔会嘅，因为你唔喐咧，其实啲血都系 一路流动紧嘅，咁所以唔关你做唔做运动令到个病差啲。喺西医嘅角度咧，我哋系建议人哋多做运动，因为第一咧，你有病嘅时候啦，或者接受紧治疗嘅时候咧，其实个人会嗰啲肌肉啊会流失得快啲嘅，系啦。咁所以你都要做翻一啲运动去强化翻佢。咁你话啊，个人攰、哦，咪瞓多啲好啲咯。咁啊。你明白你越睡得多呢 就越攰㗎嘛。 睡得越快就越攰嘅。咁所以你都要做返运动去强化返。咁有啲病人都成日话喂医生讲嘅而且攰梗係瞓下唞下好啲啦。咁但另一个方法呢即係我都会教病人就係话你攰你当然要休息啦呢个係合理嘅。咁但你要编一个好啲嘅时间表每一日大概咩时候我係做乜嘅。咩时候我可以休息咩时候是落街散步咩时候我可以睇电视打麻将。咁你一个比较常规啲嘅活动呢间接其实都可以战胜一啲即係好似毫无止境嘅攰呀唔舒服咁嘅情况咁会好好多。 即係简单啲讲有寄托啦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好啦，咁讲緊即係一路都讲一路有舒缓治疗希望条路可以行得漫长一啲啦。如果去到晚期的时候咁胰脏癌嘅系会点样 㗎晚期譬如我哋话举个例嗰、那个化疗啊标靶药或者即系一啲我哋叫系统性嘅治疗已经失效啦或者我哋眼前其实即系每个病人都有最后嘅阶段㗎即系呢个我哋亦都坦诚咁讲咁你几叻嘅药呢就希望将呢啲东西呢摆到最后最后最远最远啦。咁但系每个病人都有呢个所谓最后阶段，嗰啲系统性治疗失效咧，咁我哋就要睇翻啦。譬如我哋唔能够有效咁抗癌咧，咁我哋就要睇下点样可以减轻病征。譬如痛嘅，我哋其实电疗都好有效啦，甚至而家啲止痛药亦都帮到好多病人。咁最紧要就系唔好过度迷信啦，即系譬如最近开咗一个吗啡药俾个病人去医痛嘅，咁佢会即刻觉得已经系世界末日啦。因为林医生开得吗啡咧，就代表佢就嚟死啦。咁其实唔系嘅，系啦，吗啡系一个好有效嘅止痛药。咁好多病人咧就觉得一听到吗啡已经好似判咗死刑啊，甚至话拒绝食吗啡。咁变相就令到自己个痛又会差咗。咁所以呢样嘢即系正确嘅认识你嘅止痛药物都好紧要。咁其他咧就系话头先我哋讲个电疗啊嗰啲啦。另外就是有些人会塞的即是塞些什么呢一就塞肠二就是塞胆管那些我们有些方法譬如可以经过手术去改道即是好像搭桥那样那将塞的地方避过了。另一些方法呢也都可以简单一点譬如摆些支架胆管塞我们摆个支架撑回大咯那个胆汁流动就正常回咯。肠塞其实都可以用支架去取代嘅，咁呢啲我哋都可以谂。咁另外有啲病人咧，就系话去到末期嘅时候，个肚会好胀，有腹水嘅，系啦。咁好似唞气会困难啦，食嘢会辛苦啊。咁呢啲咧，我哋可以处方一啲去水药，系啦，帮一帮手。甚至话我哋可以帮佢摆一条好幼嘅导管，将啲水咧。即是那些多余的腹水直接排走。那病人其实这些这样的步骤呢 ,30 分钟内已经舒服很多了。所以要跟医生讲清楚到底你有些什么不舒服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很有效可以减低不舒服的方法的。 最紧要都是那句有不舒服的时候即刻要跟医生讲无论你是健康的人又好有病的朋友都好呢都不要怕去看医生不要讳疾忌医。 是啊即是我哋每一集都是这样希望大家病人一个正確的治疗的观念。 好啦咁啊讲咗几集呢一个嘅胰脏癌呢都觉得係好沉重啊。咁但係虽然呢啲话题係好沉重但係真係好值得令到大家係清楚明白呢一啲嘅疾病嘅。咁希望林医生咁我哋下星期同一时间讲下另外一种嘅肿瘤啦好吗 好啊 ,thank you. 好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好啦望个钟呢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啊即係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呢又要告一个段落喇喎。不过唔紧要嘅因为听朝早喺准时5:00呢佩佩依然都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5台等你。 咁系咯噃，听朝早喺空气中，我哋再次相遇。约定你，听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而家由李明友报道一节新闻。四级飓风伊恩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西南沿岸。美国州三同埋州四有超过3500个航班取消，有供电设施喺风暴中受损，导致停电，超过100万名居民同埋商户受影响。官员话可能要等风暴过后先至能够抢修。另外，一批怀疑非法移民失踪。他们乘坐的船在风暴中沉没，边境巡逻队正在救援。俄罗斯驻联合国副代表波利扬斯基说，联合国安理会将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北溪天然气管道遭受的破坏。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较早时已经在社交专页表示，北溪管道发生的事故是挑衅行为，俄罗斯计划召开安理会会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早前表示，所谓俄罗斯涉嫌参与北溪管道事故的论述是愚蠢和荒谬，强调两条管线都充满昂贵的天然气，事故对俄方来讲后果亦是严重。佩斯科夫又说，当务之急是进行调查，确定是否发生爆炸，应该等待丹麦和瑞典提供的资料，因为两国拥有大量监测设备，理应可以确保没有人能够轻易接近管道。他强调，俄方坚持给北溪管道的营运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参与事故调查。今日是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50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昨日会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的时候表示，去年两国领导人就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两人双方应以此为指引，以纪念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团体今日稍后在东京举行纪念活动，外相林方正将以嘉宾身份出席并支持。联合会透露，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分别为活动致以寄语。共同社报道，获邀出席的岸田文雄原本为出席活动进行协调，但可能鉴于今个月较早时候在纽约并未实现日中外长会谈，认为未形成足够友好气氛，因此放弃出席活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9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全港学校减班的情况持续恶化，教育局点算实际在学人数之后，公营小学小一相对今年四五月批核的总班数减少了14班，中一就减少22班。资助小学校长会期望当局透过加快推行小班教学，舒缓超额教师的压力。稍后会有特写报道。 不少文凭试考生为了准备好啲，都会操练以往的旧试题。考评局下个月就会推出网上的新系统，利用过去多年文凭试的试题库来到给学校和考生去选择试题，完成之后还可以获得成绩的估算。即是说大家都会知道自己在哪些地方要再准备得好一啲。一阵间会请你考评局的人员和中学校长讲下详情。 本港楼价连跌3个月，创3年半以来的最低， 差饷物业估价处的数据显示，八月私楼售价指数按月跌幅扩大到 2.3%， 按年跌幅亦都扩大到 7.4%。 今年头八个月累计下跌 6.5%， 有地产代理预期会再跌，留意稍后的分析。